一定有个永不分离的家。

I'm not afraid. 会不会在远方，让口花为我守望。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，为我守望。

我说

爱着你嘎达哥你哦妈哟你嘎达哥 最后。

散发的芬芳。我会陪着你在人海茫茫，我会拥抱着你穿过地久天长。的对方，我们此时此刻幸福着，拥有着无比绚烂的时光。

星空，幻想着会有人爱我。可怜朋友都没有，哪还会有人懂我？我已经习惯，已经习惯一个人。每当我曾经

指尖轻柔抚摸过我所有风浪冲撞出的丑陋冲口，你眼中有春与秋，胜过我将过爱过的一切山川月。